인내 속에 인계진 대대기 不起热闹。알라가허로데리붙기나서꿈남이단다엘게리헨나야산도가한전노소가도넘모순댑세세헷기댄인냄수댄내름던데대히달고시라나 Ha ha。 도둑치아무리생각하라나란길을띠사람통과달힘든그그우든차가최담는어거바닥만큼차라미친우든우리는말먹지도못해우디기는도라도지돈다내었슨인세한우뚝대머리안오나만한하루도마치도스아이고이하늠속도노요마 би хайртай төмөн олон та бүхэндээ би танилцуулж дуртай ижил таа тахгүй дуу эркэлэн Mehen pure, mori ga, abasan filchires, nahtoda.See you. Ay, 아시아 허동게세니 저도 Woo!

맘모라 이렇게 되기 아무 안 답이 Not another. 山水画一般的韵味，茶一般的清香，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6兆赫，每天1点13点播出华夏神韵。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我是古月，请欣赏陈曦演奏的中国小提琴作品，曲目有《丰收渔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阿里山的姑娘》、《满怀深情望北京》、《牧歌》、《妈妈教我一支歌》、《猜调》、《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与微笑》、《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Thank you.

Thank you. 华夏神韵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